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傀儡集团对我国成功进行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所惊恐万状，轻举妄动，疯狂掀起反美对抗骚动一事，3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在我国进行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后，南朝鲜傀儡集团就像青瓦台院子里掉下了北极星弹道火箭的火星一样，一时连天叫苦，可最近则无理指责那是什么不可容忍的严重挑衅，是对地区安保的忍无可忍的威胁等，几乎每天都扬言要向北方实施更高强度的制裁和压力。美国华盛顿的政界有声音说，世界所关心的头一个问题是北核问题，为此将显示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新政府的这大话一经传开，南朝鲜傀儡集团就以此为良机大肆广告，说将伙同美国举行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关键决心和突厥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在实际上有霍华德洛伦岑号这支设有 X 频道和 S 频道雷达的美帝侵略军海军导弹观察船被紧急派遣到釜山港，还有那些旨在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各种侦察监视手段，紧急部署在南朝鲜及其周边水域等，出现极不寻常的迹象。我们在我国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上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都是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一直毒辣进行的强盗般的核威慑和对朝孤立扼杀阴谋所引发的正正当当自卫的主权行使。在2月12号，我国进行的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也是在我国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上进行的。试射进行的很安全，对于周边国家的安全、国际海洋秩序和生态环境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所以是谁都不能惹是生非的。不久前，美国公然声称在30分钟之内能够打击朝鲜，并针对我国进行了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这才是对我国的真正的挑衅和威胁。自己做的都是正确的，也是合法的，但别人做的都是错的，也是非法的，这是违背并践踏国际公正和正义原则的强盗诡辩。美国新政府也不要不与所谓的超级大国的体面相符，为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主权国家采取正常性自卫力强化措施而白发神经等自我抹黑，而要注意到迈开好第一步，做出明智的选择，以防重步前一届政府不幸的后尘。如果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不停止在我们的眼前举行那些所谓的以每年一度为由的战争演习，不放弃侵略野心，我们就将不断增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这是我国绝不改变的立场。谈话最后强调，不管是谁说什么，我国旨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地区安全的正正当当、负有责任的努力将继续下去。